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听到你，陪着你 多少电影是因为歌曲再去重新找出来再看一遍，比如说《新不了情》，刘青云和袁咏仪，比如说《英雄本色》，周润发、梅艳芳，比如我们开场刚刚听到的《心动》，金城武、梁咏琪、莫文蔚。陈洁仪的《心动》有一种过紧，金城武、梁咏琪、莫文蔚。陈洁仪的《心动》有一种过紧千帆后的不着痕迹。而我们刚刚听到1999年的林小培，敢爱敢恨的年少轻狂。 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因为心动，我们做过很多很多荒唐的事情，现在想想真的觉得很傻，而且很丢人。跟老朋友聊天的时候呢，就像这些像段子一样的故事会再一次一遍遍地讲出来，恨不得找一个地方直接钻进去。当然了，也是因为心动，我们还有拥抱的勇气，还有勇气一起在这里迎来二月。 二月的风沙来了消息，说春天就藏在这场雨里，我晒干后的棉被，推开窗，闻到暖洋洋的空气，消失开心的风景，新的力量在继续，说好了 小不点儿陈心宇，一个很普通但是又很细腻的声音。校园演出的时候，他被问到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他说喜欢有趣的。有趣的这个说法真的是又简单又难啊。他在二月这首歌里面写到的也都是一些很简单很简单的事情，看上去好像更像是一种备忘录一样，比如说晒晒厚棉被，打开窗户通通风，等一场春天的雨，爬爬山，出去走走。二月份最短了，最好呢能再有一个人听一听你说昨晚的梦。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和我分享在二月份的第一份心情。二月份最短，当然了，我们都知道二月份其实也是最热闹的。这突然让我想起来涵盖乐队他的新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父亲》。 밤이네소흠에모록이흐른데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空气突然安静，嘴巴有突然的关心，嘴巴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嘴巴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直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 雪，编成两部悲伤的电影。为什么你带我走过最难忘的旅行，然后留下最痛的记忆。 少女轻轻唤出突然好想你，突然想起了一封来自远方的信，而在这封信里面，这是这位女生最后一次离开北京。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这个女生在信中是这么写的，下面我要以他的视角来把这封信读出来。我喜欢过一个男生，他在北京读书，他喜欢听的歌我都会去听，他喜欢篮球我就了解篮球，他让我考完试立马来找他， OK 那我们买机票没有问题。我告诉他说南方四季如春，还有我可不可以留下来，他说南方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那我说北方四季分明，你可不可以带我去你的故乡，他说他的家人受不了四川这么远的姑娘。这是我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来北京了。因为这样的一段感情，离开北京，离开这座城市，甚至是离开北方。在这里淘汰，被这个男生，被爱情淘汰。 我说了所有的谎，你全都相信。简单的我爱你，你却老不信。你书里的剧情，我不想上演。因为我喜欢喜剧收尾，我试过完美放弃，的确很踏实。醒来了，梦散了，你 我都走散了，情歌的字何必押韵，就算我是 K 歌之王也不见得把爱情唱得完美， 就算我是 K 歌之王，也找不到一首情歌能够在这样的距离问题面前一首合适的旋律唱给你。淘汰的故事有很多，每个人都会有，就像面前的一扇门为你关上了，虽然说它挡住了是这一条路，但是也让我们有了打开更多门的机会。可能那些背后的门背后的世界，或许就是这一次淘汰留给我们的一些惊喜吧。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可以把这里当做你的心情备忘录。虽然说节目呢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你的心情可以在24小时发给我呀。12点这个时间其实是一天当中午夜和白天两种不同的自己，它也带我们跨越了一整天的日月。午夜的时候你也可以来找我。 突然发现站了好久，不知道要往哪走，不想回家的我，再多人陪只会更寂寞。许多话题关于我，就连我也有听过。我的快乐要被认可，委屈却没有人诉说，也把信仰从半剥落，拿掉防剩下什么？为什么脆弱时候想你更多？如果你也听说，有没有想过我？像普通交朋友，还是你？

进一步提升亚洲地区的电子音乐发展速度。李宇春、谢霆锋、挪威当红歌手艾伦沃克等人以地区大使的身份在昨天的记者会上集体亮相。在音乐上不断尝试新内容的李宇春，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对电子音乐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他在去年年底发行的新专辑《流行》中首度尝试了这一曲风。李宇春表示，电子音乐当前很受年轻人喜欢，它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同样在昨天 EDC China 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主办方宣布电子音乐节 EDC 将正式引入中国。发布会上还同时公布了 EDC China 主题曲海选计划和 DJ 大赛两项赛事。据了解， EDC 嘉年华将于4月29号到30号在上海举办首场，演出阵容将在春节前公布。近日容祖儿、蔡卓妍、钟欣桐推出了新歌《全副武装》，一经上线便收获了众多好评。三人尬舞搭配 Hands Up Hands Up 的魔性音乐，网友纷纷表示单曲循环根本停不下来。日前独立音乐人张希推出新歌《远东》，此曲由张希本人一手包办，曲风文艺温暖悠扬，张希干净清澈治愈的嗓音更是令人深陷其中，展现了他独特的原创音乐魅力。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Just to keep Shawn Mayer 特别值得收藏的专辑和声音 Heartbreak Warfare。 如果说你晚上慢跑的话，你可以把他的歌放进去，绝对没有错的。比如说亚如这位朋友，他告诉我说，他因为性格的缘故呢，身边几乎没有什么朋友，业余生活呢单调乏味，而为了打发时间，最近在家里面办了一张健身卡，每天下班都会去锻炼一两个小时。还说发现健身的人都很热心，没错，真的是这样。而且如果说你在健身房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可以随时问他们，他们很热心的。偶尔呢，这些朋友还会邀请亚如去参加一些户外的跑步运动啊之类的，现在说已经迷上运动了，每次运动的时候都是喜欢听听广播，想听一首动感的音乐再激情一点。不知道刚刚 Shawn Mayer 的这种风格是不是你喜欢的，他可能更适合一个人慢跑的时候来听的。那如果说你希望要更激情一点的话，我推荐 Robbie Williams， 他的音乐可能那种节奏感对于竞技类运动，包括你们一起在出去户外运动的时候会更适合一点。不过我刚刚已经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帮这位亚如整理了一个歌单，我已经发给你了，收到了吗？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在这里面你的歌单你的心情都可以随时的分享给我。而在半点之后 Shawn Mayer 之后，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很熟悉的旋律的，对不对？特别适合在冬天来听，刘思涵拥抱你。 我叫什么名，该往哪里去，有没有人能带我离开这伤心地，孤独拥挤的思绪怎么安排顺序，我怀疑我自己的此刻却看见了你。你叫什么名，你要往哪里去，可不可以就带我到你的世界里，回忆有太多歌曲，我好害怕整理，我选择不顾一切的逃离，然后一 自己，你说亲爱的，就别。 和我一样的感觉，刚刚被刘思涵紧紧地抱了一下，那种声音的包围比声音来得更温暖，比衣服来得更加的有温度。义无反顾地拥抱你，刘思涵在我脑子里面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那种对爱情有执念的女孩子的形象，一旦拥抱就不再放手了。继续让我们找到年轻的黄义达，听听他从女孩那儿听来的故事。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却赶不走，捧着他的名字，他的喜怒哀乐，往前走多久了，一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宝贝，久了之后他变成了眼泪，左手凝固成为寂寞，往回看有什么，那女孩对我说，说我保护她的梦，说这个世界对她这样的不多，她渐渐忘了我，但是她并不晓得，遍体鳞伤的我一天也没 在节目当中，还有一位小伙伴小乐给我写了这样的一封信，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优秀的大男孩。他说，叫小乐，来自山西运城， 他说自己是一个有故事的男同学，是一名感性的伪文艺青年。他从石景山搬到了大兴，从没有窗户的小公寓搬到了一套两居室的次卧。而更加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对超 nice 的房东夫妇，不仅每天给他做早饭啊，每周末呢还会做一大桌子菜叫他一块儿吃。信写到这儿，他突然想到了三毛说过的一句话，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流浪。小乐说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北漂，生活的情绪呢其实是一种选择，而这段在北京的经历，这种幸运反而是让他想到了这首歌曲，甚至对这首歌有了一种更深的体会。来自李健，异乡人。 只为一扇窗，当你迷失在路上，能够看见那灯光，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只是偶尔难过时不经意遥望远方，曾经的乡音悄悄地隐藏，说不出的诺言一直放心上，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理由，小小的门口还有他的温柔，给我温暖陪伴我左右。 异乡人眼中的城市是不一样的，对待生活总是多了一份敬畏。二月第一天，用音乐向你问好了。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明天同一时间还能在这里再一次共聚声音。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 当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你拥抱却没